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It's time to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话讲到呢一部作品咧，真系啊，每个星期都好似有啲嘅消息系更新哦。 系讲紧就系《龙珠》啦。上个星期我哋讲呢一部《超龙珠英雄》，其实讲嘅时候咧，系带住好多好失望嘅声音。讲紧嘅好多咧，唔系净系我同你啊，而系好多嘅日本网民咧，其实佢哋都系讲啊，就系、是、因为呢一部《超龙珠英雄》咧，其实佢系得嗰九分钟。嗱，九分钟咧系连 opening 同 closing， 即系讲紧嘅系主题曲同埋片尾曲。其实佢嘅实际嗰个馅咧，即系嗰个故事内容咧，得个七分几钟，其实系睇到大家等咗咁耐，一播出嚟嗰下系吓完咗啦， 系啊，即系好似网络短片咁啊，同大家以往睇开嗰啲即系 电影啊， 系啊，即系传统正规卡通好似有啲嘅落差，咁再加上就系期望落差啦，因为即系又记得之前超龙珠啊，尤其是讲紧系之前啊吉年嗰段啦， 力之大会啦， 大会啦，嗰段时间大家即系都好唔舍得喺完结嘅时候，毕竟都即系追咗好一段日子啦嘛， 系啦， 咁啊忽然之间话要完结咧，感觉有啲失落。咁但係殊不知啊，冇耐之后就传出就係话有呢个超龙珠英雄啦，呢、這个监狱域星。 係，不过佢都话呢一个监狱域星同埋我哋睇嘅即係卡通电视劇版嗰个超龙珠呢，就係平行时空嚟嘅。 係，好似有啲唔同，但係某程度嚟讲你都感觉上面又好似有少少连接咁样㗎嘛。 係，不过睇过嗰个卡通嘅长度，真係我自己都觉得好伤心。得个七分钟啦，讲緊啦，头先係七分钟啦。佢嗰个打斗场面啦，因为其实入面就有两个悟空嘅出现啦。 是啊、 一个就是龙珠 GT 入面的超级赛人四、 啊、 一个就是而家嗰个嘅 超男咯， 超男悟空 啦，系啊系啊， 佢哋嘅打斗咧就是两个人都各自龟波气功， 啊、 然之后30秒打完， 系呢、這个就是其实我想是一个期望落差，点解大家咁失望呢？因为即系喺嗰阵时候呢一个超龙珠英雄上之前咧、嗯，大家即系透露嗰啲官方透露出嚟嗰啲嘅即系剧图啊， 铺得好劲， 大家都系啦，好期待，因为就系讲紧。呢两个悟空啊，竟然会相遇啊嘛！咁、嗯、但系大家都知啊，头先阿聪亦都系再三强调，就系因为呢一个片咧非常之短啊。 系啊， 咁、那个剧情推进之快啊，同埋太理所当然咧，完全系有少少系侮辱观众嘅智慧。虽然可能啊，即系睇嘅小朋友可能未必会太讲究啦，咁但系实际上面有好多都系成年嘅龙珠迷咧，咁睇嘅时候就会觉得哇，会唔会牵强咗啲啊？咁但系都算啦，除此以外就连原本应该系好精彩嘅打斗场面都仿佛系有点儿戏嘅。 系，所以我系将我自己嘅一个期望已经系摆紧去今年年尾啦。 系啦， 因为之前都讲过嘅就话嚟紧嘅12月14日啦，其实就系承接翻之前电视剧播就讲吉年嘅呢一个超龙珠。 系啦， 佢就推出佢20集啊，第20部嘅剧场版啦， 系咁啊，就系即系紧接住之前嘅故事噶嘛， 系啊，咁其实佢都有一个宣传片系公布出嚟噶啦，就未虽然未影到咧嗰个坏人啊，即系佢有一个嘅永远的剧场版都有一个大佬噶嘛，冇影到佢个容貌嘅，其实嗰个宣传片、就系影佢啲拳头啊，同埋爆气啊，即系变身嘅，但系啲人亦都系知道啦，其实就会系布罗连，因为后期都佢发咗一个图片咧，个样系布罗连嚟噶啦，冇理由认唔到佢嘅咁 啊，系咁啊，但系讲开呢个布罗连大家都唔陌生啊！嗱，虽然佢就冇喺呢一个嘅电视嘅卡通出现过，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次系鸟山明承认咗佢噶， 系嘛？ 因为佢有出现过喺3部剧场版嘅印象中， 系啦， 佢冇出现过喺正即系呢个叫咩啊？正规嘅呢一个龙珠嘅剧集里边 噶。系咁，但系即系大家对佢真系一啲都唔陌生。咁啊，尤其是即系我记得啊，当年嘅其中一部啦，就系话呢一个传说中嘅超级撒亚人，其实直指嘅就 系 布罗连啊嘛。因为嗱，其实大家。 如果我哋追溯翻少少啊， 嗰啲古仔 系啊，古仔咁就大家都知道啊，孙悟空本身系撒雅人啦，咁、但系咧呢个超级撒雅人咧喺即系菲利啊，当时啱啱出现嘅口中就系讲佢好忌讳超级撒雅人， 系， 所以点解佢咁痛恨撒雅人咧？就是、因为佢知道咧超级撒人太犀利啦，会成为佢嘅威胁， 仲要系一千年先出现一个， 冇错啦，咁所以佢就即系赶尽杀绝，尽量要唔俾佢出现。咁但系殊不知之后，后屘悟空就变身啦。咁而当悟空变身之后咧，其他撒雅人相继都可以晓变身啦，咁但系咧嗱，直至到咧博罗年嘅出现，因为博罗年咧基本上就系佢系被直指，原来佢先至系应该啊理所当然传说中嗰、那个，即系其实佢原本应该系 gifted 嘅，悟空嗰啲系后屘咧吹谷爆出嚟噶嘛。 你记唔记得剧场版嘅第一部啊？即系点解博罗年同悟空佢哋有个关系咧？佢哋系同年同月同日生， 冇错系啦。 咁然之后嗰阵已经系话啲资料啊，讲阿博罗年佢一出世咧，佢个能量值啊、力量值啊。是一萬噶啦，然之后点解话佢会后屘又记得悟空咧？因为嗰阵佢哋系一齐出世，而喺隔篱 B B 床嘅啫。阿 B B 悟空咧系咁喊嘈鬼住佢，咁然之后佢就好大个之后，佢会感应到悟空咯，慢慢就会。 即系成日两番咧都有啲牵强嘅，但系即系讲古又唔好博古啦。咁当时咧呢一个角色一出，其实都几多人即系对佢系有深入嘅印象，尤其是咧、即系佢本身咧即系未变身之前，其实望落去感觉官仔骨骨啊，虽然都系 好散弱。其实俾我感觉我 Captain America 咁， 冇错啦，系比较瘦削，其实系叫做咧，你都可以话佢有肌肉嘅，但系好 slim 啊，好结实类型嘅。但系当佢咧变身啊，最终状态嘅时候咧，你见到佢嗰个肌肉之爆炸咧，同埋佢嗰个身形之庞大咧，系令到人哋望咧都已经有一种好震人嘅嗰个嘅威力啊，嗰摄人嘅力量喺度噶嘛。 同埋你会见到系佢个头咪戴住个你当系悟空嘅金刚圈， 系啦，佢原本有一个即系啦，博罗年，因为佢未成为最终状态之前咧，其实佢系俾一个类似头箍嘅东西咧，就系、是、控制住佢能量嘅。 系因为佢爸爸就系话呢一个仔佢真系劲过我啊，所以佢系专登俾呢个装置咧，就系箍住佢，令到佢可以即系喺变身撒雅人嗰阵咧，佢会抑制佢嘅能力。所以你见到佢变即系要另一个状态嘅时候咧，佢头发开头唔系金色噶嘛，佢系纯粹系慢慢绿色绿色咁样慢慢渗上去咯。 系啊，讲翻呢一部电影咧，其实我谂即系都系好多人期待噶啦，因为毕竟即系我谂喺龙珠入面都塑造咗好一啲咧，好成功嘅奸角。咁啊，之前菲利系其中一个啦，菲利就系龙珠入面嘅经典奸角嚟啦。所以你见到咧之后，佢出咗即系对上嘅电影嘅即系复活。的 F 啦，咁啊，菲利为一个入边嘅重心奸角啊。虽然大家都感觉其实系食老本噶啦，但系有好多嘅龙珠迷咧都唔介意。 我谂呢个食老本另一个讲法系嗰啲叫咩啊？顺应民意啊，其实佢都真系大把嘅网民系即系热切欢迎佢翻嚟啊。 所以其实你又枕住又见到啦吓，即系呢一啲嘅角色可能慢慢陆陆续续咧又好似回归翻咁样样啊。咁今次咧就变翻系呢个博罗年啦。其实我个人感觉咧都系期待嘅啦，但系我又真系喺度谂啦。虽然头先我哋有讲过呢个超龙。龙珠英雄咧就系、是、一个平行时空嘅世界嚟嘅，而而家咧大家亦都见到嘅系咩咧？就系佢入边就系铺紧一个所谓咩邪恶撒雅人啊嘛。 系啊， 咁嗱，应该照计就同呢个电影版咧就应该冇乜直接关系， 应该唔关事嘅。 冇错，咁但系你又好难想象嘅，即系往往有时候咧，如果一个好嘅策略啊，就系即系可能你又想你睇下即系电视剧集啊，又可能想你睇下大电影啊，咁中间又会唔会有啲即系彩蛋位啊，将所有嘢串连埋一齐咧？咁啊，甚至乎可能。能再铺你知啊，龙珠呢一啲嘢长稳长有嘅，即系而家就话第二十部啫，但系好难讲，可能第时会有第二十五部啊，第三十部啊，甚至乎系更多噶嘛。咁佢而家建立緊呢一啲即係新嘅角色啊，如果再串埋起嚟嘅时候，可能又会系一个更大嘅龙珠世界，有更多嘅发展空间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最近咧就接触咗一部漫画啦，咁我睇完之后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啊。咁呢一部漫画作品就叫做《性转换后才知道的保健体育》， 系咁变性别啦， 系啦变性别。其实佢入边系讲咩咧？就系讲入面嘅主角啦，亦都系呢一个漫画家嘅本人。咁佢嘅名咧就叫做小西真东。但系呢一个漫画家咧。 佢真係接受過變性手術嘅， 係 佢係 佢唔係為咗寫呢部漫畫而去變㗎嘛、 其實唔係你得意，因為佢其實寫咗兩部作品啦，另外一個咧咁就係叫做生下來性別就搞錯了，咁呢一部咧直頭係講佢變性嘅過程嘅，即係佢嗰個踏上泰國嘅變性之旅， 係 咁就即係披露翻出嚟，咁而頭先我講嗰部咧就係、性轉換後才知道啲保健體育咧，基本上就係講佢接受咗呢個性別手術之後啊嚇，咁咧佢就去刻畫翻究竟男女差異嗰、那個嘅喺邊一度？ 我個感覺忽然咧，佢係比較有資格去講啊，因為佢起碼佢兩邊都試過，佢嘗試過兩種唔同嘅性別咧，變咗佢寫出嚟、佢畫出嚟嘅時候，佢好似真係更加一定係真切體會到啦。 係啊，同埋佢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咧，佢即係擺到明噶啦，佢入面咧唔係一個敘述事件嘅故事，係一個即係虛構人物角色嘅經驗咧，佢話俾你知，佢有少少似 Deadpool 啊，即係咩咧？就係、我直頭咧係好似對住讀者去講 第四道牆打破咗啦。 咁咧就好多時候咧，例如講話其實咧我即係曾經係一個男仔啊，跟住我而家做女仔啊，咁當中有好多位咧係要適應嘅。咁但係嗰啲嘅適應咧，其實嘅細微細眼位咧，如果我唔講嘅話，你未必會意會到。咁佢講好多嗰啲細微細眼位咧， 生活瑣事位啊， 幾得意嘅。即係有啲位咧，你冇做過女仔，你呢一世都唔明白。同樣地，有啲女仔佢未做過男仔，佢唔會了解。但係偏偏就係喺呢一個漫畫入面嘅主人翁咧，佢能夠話曬俾你知，因為佢經歷曬兩個。咁入面都有牽涉到即係關於例如話佢講嘅一啲佢自己嘅家庭背景啦，因為佢係同咗一個嘅女性結婚，喺佢變性之前 係。 咁當佢咧即係變咗性之後啦，咁佢依然係同呢一個嘅即係女士喺埋一齊嘅 太太 係啦，太太喺埋一齊，因為其實佢都承認佢自己嘅雙性戀者嚟嘅、即係佢一開始同呢個太太喺埋一齊嘅時候，佢係因為中意呢個太太嘅性格，係中意佢個人，而唔係因為佢嘅性別。 哦，呢、這個幾得意。 係啦，咁所以咧，佢入邊亦都有剖析咗。咁除咗係講佢呢一段關係之外，亦都講咗好多，例如話喺日本，當你變性之後啊，尤其是你係由一個男人變咗個女人，係咁你要轉户籍啊，要攞翻你個身份嗰啲咧，要承認翻嗰啲咧，其實都有個過渡，要點樣攞啲咩醫生證明啊，諸如此類嗰啲。咁佢亦都有作比較嘅，即係佢話原來調翻轉一個女性要變做一個男性嘅話咧，相對之下就又有唔同嘅、哦。咁可能呢啲好多人都未必知道嘅，咁佢就會即係有一個好深入淺出嘅方式啊，輕鬆搞笑嘅方式咧，就去話俾你知。 但翻想知喺漫畫裏邊咧，有冇啲咩例子咧？因為我諗其實可能我哋真係唔係咁覺嘅，但係當你畫完出嚟睇完之後，你會會心微笑一下，原來哦，原來咁嘅。 都係嗱，有啲咧我嗱真係佢講完之後，我先至有意會到嘅。例如佢其中講一個咧，就係、玩過山車。咁咧佢講玩過山車嘅時候咧，咁大家都知啊，通常過山車衝落嚟嘅時候好快嗰陣， 離心力好勁啦， 會有離心力噶嘛。嗱，真係大家想象下嗱，男人就會有呢種感覺嘅，就是、當你離心力突然之間咧好快衝落嚟嗰下咧，你會忍唔住你嘅下半身，尤其是 pat pat 嗰啲位啊，你會忍唔住夾一夾嘅， 會收翻緊夾夾腳咯。 係啦，會有少少收翻緊夾夾腳嗰種嘅感覺噶嘛。咁甚至乎你會感覺到你嘅下體咧會有一啲嘅反應咁樣樣嘅，即係個反應，即係嗰離心力令到你個人咧突然間收緊嗰下嘅。咁、但係咧好得意喎，佢話咧當佢咧即係變咗性之後啊，作為一個女士咧，佢衝落嚟嗰下咧，會冇咗呢下感覺嘅。 係， 跟住咧佢就講咧，原來可能就係因為當你咧就係切除咗個睾丸位之後咧，係咁跟住咧有一啲生理上面嘅反應咧會冇咗喎。 同埋因為佢已經係即係徹底變性，佢係應該加翻人工陰道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佢就話：咦，原來反而喺呢個位上面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唔同。咁而即係真係要你變咗做女仔之後咧，你先至會感覺得到嘅。 係。 咁而另外一啲位就係例如咩咧？就係、例如你知喺日本咧，有多時候你去廁所咪就係、會有啲音樂啊，遮住你去廁所嘅時候咧，小便嗰啲聲 音。其實呢個好好 啊，我覺得香港都應該要多啲有啊。 你覺得係有？因為有啲人唔中意㗎。 點解啊？ 因為咧有啲人好似嚟話呢一個嘅故事入面嘅主人翁咁樣啦，當佢係男性身份嘅時候咧，嗱喺日本有啲男廁都會有呢個嘅設施嘅。係 啊， 就係當你去廁所嘅時候，你可以撳個音樂出嚟嘅。咁、但係佢又從來都好討厭去做呢件事，因為當你撳個音樂出嚟，即係話俾人知咩咧，就係、你真係去緊廁所。咁而佢覺得呢一件事係好尷尬嘅。咁、於是乎咧，佢就習慣，因為佢自己平時咧，即係佢係男仔嘅時候啊，都係慣咗坐喺度去廁所噶。咁而其實你點解要撳個音樂啊？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唔想俾人聽到你小便嘅聲音啊嘛。係 啊，但你會即係如果你去日本旅行，其實你會唔會用呢、 我通常都唔會嘅，因為對我嚟講，首先我又唔係好在意究竟你聽唔聽到啦，即係除非你真係好大聲好 会滋扰到人嘅啫。咁但系我唔系好介意人哋听到我去厕所嘅声音。再加上就系咩咧？再加上就系有多时候，其实男仔去厕所咧，你可以避得过嗰个声浪噶嘛。 系啊，即系都系直接讲，如果你譬如去厕所，你唔会即系射向嗰个水滩嗰度咯。 系咯， 你喺侧边咯， 你射喺侧边嗰啲话系啦。咁啊，等佢再流落去嘅时候，基本上系啦，就唔会有声噶啦。就算有，都系好微细嘅声音咁样样啦。咁所以咧， 呢个作者 系啦，呢个作者呢个故事嘅主人翁啦，咁佢就即系都系觉得咧，就系话我自己本身习惯去厕所，我坐低去，我成日都唔系射喺个水滩嗰度嘅。咁我唔开音乐，其实都唔会有啲咩声浪走出嚟。咁反而佢就觉得第时我如果变咗做女仔都好，我都一定唔会开过音乐噶啦。但系殊不知，当佢变咗做女仔之后咧，佢就发现原来唔用嗰个音乐系唔得嘅。 即系因为佢个心态变咗女仔啊？ 唔单止系因为咧，系佢真系咧坐低去厕所嘅时候，佢发现咧，即系当佢厕所嗰阵咧，例如话佢小便嗰阵嗰个距离啦， 系 射嗰个位置啦，佢已经唔系好似之前咁你可以控制到啊。即系你话哦，我唔射落个水滩度咪得咯？但系唔得，同埋偏偏就系因为你以前你男仔屙你可以可能去即系屙去迟啲嘅位置嘅，但系而家你唔系啊，而家女仔可能你小便嘅时候咧，你可能系可能会较下方咁样样嘅，咁所以佢就觉得咧，你控制唔到之余，嗰个声浪咧亦都比想象中大， 哦， 咁与其都系尴尬啦，咁倒不如就开音乐啦，即系佢就会反而系咁样样，所以佢亦都体谅多咗咯，系。 哦，咁呢个心态我明白，因为我譬如话我去日本旅行咁，我其实系如果个厕所有呢个装置咧，我系会用，但用嘅情况系咩咧？就系假设我要去开。大啊，因为其实开细嘅话就好似咁讲啦，譬如男仔我哋有自己嘅方法令到嗰个声浪冇咁大啦。但系你话如果系去大嘅时候咧，因为我谂个感觉就似我哋坐咗喺度，我哋未必能够咁完全控制自如，即系个排泄物佢个落地位噶嘛，所以变咗其实如果嗰个阵佢系会有一个音乐嘅话咧，其实去厕所咧咁就比较顺畅啦。咁同埋头先你讲话呢一位嘅漫画家小西真冬之外咧，其实都有另外一位啊，就叫平泽优奈啦。佢自己咧都系即系专登去泰国做变性手术啦，然后咧即系就将呢一个事情啦就变成画成一个漫画叫做《为了成为女孩子》。其实亦都系因为佢自己即系觉得自己应该生落嚟佢想做女孩子。 其实都几好，我觉得有时候咧，即系俾你去了解多啲啊，尤其是啲啊跨性别人士啊，即系对于佢哋嚟讲，除咗系要接受一个生理上面嘅转变，因为对佢哋嚟讲嘅适应系真系一啲都唔容易， 系 再加上嘅就系咩咧？就系佢心理上面啊，入边都有好多描写咧，就系人哋嘅眼光啦，明明其实个身由头望到落脚咧，都好女性噶啦， 系， 但系总之人哋望自己嘅时候咧，就硬系有嗰种嘅自卑心咧，就系、是、觉得死啦，我咪有边度仲系好唔似女性，所以点解佢咁样望住我咧？咁样样，咁你睇呢啲描写嘅时候，你会即系了解多啲佢哋嗰个嘅世界系点样样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嗱，七月嘅日本新番动画咧，我就留意到一部，亦都之前有睇过漫画嘅，就系、是《工作细胞》啊。 系， 你听个名，你记唔记得系咩嚟先？ 其实我有立过下嘅呢一部作品，因为佢几有趣嘅地方就系咧，佢讲嘅系我哋人体 系 入面一啲嘅，即系有嘅元素啦，即系哪怕系咩血小板又好啊，呢个红血球、白血球又好，但系得意嘅地方咩咧？就系佢全部咧就是、人物化咗嘅。 系，所以呢个漫画家清水西，我真系觉得好劲啊！佢因为讲翻，譬如啱啱有 DSE 放榜啦，即系有时我都会谂翻自己以前读书嗰啲嘅感受啦。因为我都坦白讲，我考会考嗰阵咧。我是中四升中五啊，我是退修了生物科的。点解呢？是因为我找不到一个背书的窍门啊。因为其实嗰阵都话啦，如果我读理科 free cam by 的话，其实你话物理化学都是计下数，或者是你即系比较唔系死记，反而先做得好成绩。 即系要明白入面嘅逻辑啊嘛，要了解当中入面嗰个嘅 个原理啊嗰啲 啊嘛，系啦。 咁但系生物嘅其实你都系纯粹，譬如要背翻哦红血球功用系乜嘢咁样啦。所以嗰阵我系退休系读得好辛苦嘅，因为但系我系。嗰下系觉得点解呢一部工作细胞佢嚟得咁迟啊？ 系即系如果佢早啲嚟嘅话，你容易明白啲。其实简单嚟讲，有啲似唔系啊，都唔迟啊。 点解唔？ 因为以前我哋睇嗰啲教育电视，其实咪就系咁咯。即系你有时候睇嗰啲咩细菌大王啊，咪搵啲嗰啲泥胶啊，做啲 stop motion 啊嘛。 小学嗰啲 系啊，我就系霍乱啊。 诶、去到中学嘅时候，我已经唔记得咗中三四五， 而家已经冇啦。即系开始慢慢大家都唔会好睇呢个教育电视啊嘛。 系啦，咁但系呢一个嘅工作细胞啦，头先就好似你咁讲啊，就系将。 将即系人类啊身体入边咧血液内嘅一啲细胞将佢拟人化咗啦，然后咧就即系喺个人体入边咧就描述下佢哋即系每一个嘅即系单位佢哋工作有啲咩特别啦。咁其实喺睇嘅过程入边咧，即系睇完我睇完第一篇啦，当时睇完第一篇嘅漫画啦，就 get 到佢系一个自作多情嘅红血球小姐去爱上咗白血球先生嘅故事，因为佢一开波其实佢第一话咧就系、是。每一话嗰个嘅标题啊，都系一个系咪叫病征或者系一个病痛嘅名称嚟嘅。譬如第一集就系讲呢个肺炎链球菌，咁就系讲翻啊红血球佢啦，即系就推住一箱嘅二氧化碳就，哎呀，究竟个肺喺边度啊？即系就系一个好大嘅场所，系咁推住架车揾肺，咁但系揾嚟揾去咧就发现咗细菌攻入咗。咁因为其实佢本身系讲呢个白血球啦，佢嗰个功用啊，即系如果读翻生物嘅话就系讲佢系即系要杀灭一啲入侵嘅细菌同病毒噶嘛，咁就系无啦啦细菌入侵，跟住咧白血球咧就出嚟咧就好型咁样就杀死咗嗰啲细菌啦。咁就系第一话就系讲佢哋点样慢慢咧可以揾到嗰个肺部出嚟啦。然后其实喺漫画本嗰度咧，我就一直都有追嘅，因为后边譬如佢有讲啊花粉过敏啊流行性感冒啊或者系擦伤啊食物中毒中暑啦，譬如夏天 touch wood 啦，中暑系究竟嗰个原理系点啊，要点样医治咧？佢系直情系会画晒出嚟嘅，系好吸引嘅，其实写得 系咁。我成日都觉得即系呢一啲嘅作品嘅构想咧，之后嘅发挥空间系可以好大，因为嗱。先唔好讲话，即系个漫画本身嘅发挥空间啦。 系， 我成日觉得咧，即系你如果想象一下，我哋成日而家讲啊，尤其是我哋即系星期一讲打机咧，讲到呢个 VR 技术咧， 系， 我就觉得呢啲漫画第时如果将动画化，甚至乎游戏化嘅话咧。是一件好吸引嘅事， 系， 因为嗱，你本身已经入边有一啲嘅人物设定啊，有啲啊角色啦，咁亦都可能有一啲嘅故事已经铺排咗啦，咁当中如果结合咗呢个 VR 元素，因为佢入面有时候讲紧嘅系一啲即系身体入面嘅状况啊， 系啊， 你真系可以即系啊大胆地就好似置身于入面嘅角色一般咧，进入人体入面，跟住后屘咧就发生种种嘅故事啊，一个嘅探险啊咁，咁其实系一件相当之有趣嘅设定嚟嘅。 我觉得如果系用 VR 技术嚟去即系做呢个教材。真系非常之有用，即系点岔开啲讲翻，譬如之前我做过一个节目叫企业学院啊嘛，咁就去煤气公司嗰度就即系去玩下去研究下啦。咁佢近年咧都有一个新嘅设备，就是、VR 嘅设备咯。咁就系你可以戴咗个 VR 之后咧，你就成为一个煤气公司嘅员工，然之后你就由即系开门口开始，你要。点样证明自己系煤气员工啊？咁然后你就可能攞张嘅员工证啦，即系揸住个 VR 嘅一个手掣，咁就开始话嗱，我而家就俾张证俾你。咁佢其实成个过程咧，就好似系我哋如果考车啊，有考过车嘅听众咧，就系 touch wood。如果你做错一啲大嘅事，譬如如果系绿灯唔俾开车你冲灯嘅话，就会有个大交叉嘅咧，咁你就 fail 噶嘛。即系佢个游戏都有类似咁嘅玩法咯， 系 令到你熟悉，你唔会再重复犯错啦。 即系简单嚟讲，你玩一个游戏就系点样样去做一个煤气公司嘅职员啊嘛， 系啊， 你遵守翻佢哋嗰啲嘅守则或者循规蹈矩啊，跟翻指示嚟做嘢啊嘛， 系啊，所以呢个 VR 技术真系你咁样讲系非常之正啦。 系，不过其实我觉得即系有时候咧，漫画有个好处就系咩？我哋好多时候细个时候都系怕咩？怕就系睇啲书咧太多字啊， 太多字啊。 有时候真系，你见到一本书咧，细个嘅时候啊，见到啲字密麻麻咧，你会冇心机睇嘅。 系， 如果咧佢稍微多一两幅图画嘅话咧，你会多少少心思去研究。 系， 咁但系如果你见到成本好似系公仔书咁样咧，我唔知阿聪有冇，我自己即系细个时候，我真系好中意睇，唔系净系漫画， 系， 总之系有图画嘅书咧，我会可以咧系不停咁样掀完之后咧睇完啦，我之后再重新咧又再睇过，你除咗欣赏入面嗰个嘅故事之外咧，亦都会欣赏埋嗰啲嘅画工啊嘛，咁而呢一啲书咧，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个好好嘅即系功用就系咩咧，佢。明明是一本的漫画，咁但系咧佢可以深入浅出咧讲一啲其实好深嘅嘢，咁大家就可以好容易明白。即系举例啊，以前我睇咧可能即系睇嗰啲即系好简单嘅四格漫画啊，入面可能系讲一啲成语啊，又或者讲一啲中国历史故事啊。我本身即系对于呢一方面都唔系好叻噶，咁但系就系因为呢一类咁样嘅即系漫画啊或者图画书啊，令到我对于呢一种嘅即系又或者可能四字成语啊，又或者一啲中国历史啊，会更加深入嘅了解。咁尤其是你讲到如果本身系身体嘅一啲嘅构造啊，或者我哋自己身体入边内边有嘅一啲嘅细胞啊，又或者一啲嘅器官点样样去运。 运作啊。咁如果我即係从文字啊，就咁你睇下睇字，跟住大家自己联想，你中文好啊，或者你想象得到。咁但係呢，如果你係用漫画去具体画出嚟去交代嘅话呢，我相信会更加即係因为有个画面啊，令到你更加能够了解究竟嗰个运作系点样。咁佢仲要驚你喎，因为讲真，你如果你睇醫科书嘅话，有时候大家都可能掀过啦，入面有醫科书啊， 佢系字典咁 画得佢好仔细啊，同埋呢系画得好精确㗎、即係可能哇心脏系咁啊，大脑系咁啊，结构啊，即係啊好仔细画晒出嚟俾你睇，但你 会有心机睇啊？你未必有心机睇喎。咁而家佢就再增添多个趣味，就係、是、呢当你去睇呢一个啊，即系漫画入面嘅故事入面嗰啲嘅人物啦，其实佢系代表住你身体某一啲嘅部分。 系 咁咧，佢哋之间嘅互动啊，你睇到佢哋嘅性格啊，当中亦都有啲好轻松嘅位置啊。咁你睇，除咗你系有得着之外，同时之间你亦都得到娱乐、啊。 其实个视觉享受系会令到你更加去投入嘅，即系譬如以前啦，我哋应该都。求学时期有睇过成语动画廊 哦，系啊 ，Y Y 系啊 ，Y Y 同猫博士， 同猫博士系啊，仲要系林保全先生佢配音啦，嗰阵咁其实喺睇嘅过程，当然就会学到好多成语，同埋因为佢系用好多动画嚟搭救你睇，哦，原来呢个故事就系咁样发生嘅。但系变相以前我哋学成语系我学成语咧，老师系逼噶嘛，就系、是、有一本成语字典，你就抄完个成语个字之后咧，就要抄埋佢一句，我谂一至两句嘅解释，譬如杞人忧天个意思系咩咧，你就罚抄呢一句成语个。四隻字再加埋呢个意思五次咯，咁你抄嘅过程，你一嚟一度抄，即系嘴里就念念有词就，几抄完几时先抄完，好攰啊嘛。但如果你转咗动画嘅话，其实真系吸收嘅人多啲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江建聪，乐活玩家。 大家有时候真係要呢，即係掹开个观念，就係睇漫画书啊、就係冇益呢样嘢。 因为打机系唔好啊。 啊打机系咪唔好我就唔知啦。因为真係好多人就觉得咁打机有咩好处先。咁啦。 即刻噏到喎，认真即刻拆开先。 即係点啊，赚钱啊嘛。 唔系啊，譬如以前我哋打啲嘅RPG 游戏嗰啲呢。 学中文学字啊嘛，认字啊嘛。 认字啊。 逻辑思考玩数多股咁样。 我最记得。 俄罗斯方法考反应咁。 我以前玩英文版嘅 Final Fantasy 太空战士。跟住我阿爸就喺隔篱喺度话：你有冇关系打机啦？即系几大咁样。跟住我就阿爸，你望下嗰啲字幕，佢哋打紧英文噶。其实 我系学紧英文啊嘛， 亦都好真心噶。即系其实我哋有时喺打机或者即系睇一啲嘅即系英文嘅即系欧美剧啦，最睇嘅剧啦，系真系学到噶咧。你唔系咁赞成啊嘛？ 我梗系赞成啦。所以我想讲咧，就好认同阿聪头先讲嗰番说话啦。即系嗱，大家要搣开嘅观念就咩咧 ？over 咗啦。 睇漫画唔系一定系唔好，打机亦都唔一定系冇益噶。O K， 咁点解咧？系因为睇漫画咧，就真系讲真。头先我而家讲咗其中一个、就是，就系即系你睇嘅时候，原来你可以对你嘅身体嘅运作咧，系有更深一层嘅认识啦。 系就是、工作细胞啦， 系啦。咁除此之外，其实都真系有啲漫画书咧，都几工具嘅，你可以话系，即系佢教你一啲可能系求生啊，又或者一啲个人嘅技能噶嘛，系。 系或者系培养你一啲个人嘅品味啦，即系譬如讲紧嘅以下呢一部就叫《摇曳露营》 啊，系。 喺讲之前咧，就先讲下，其实佢系嚟自咧方文社。咧佢即系出版嘅一个嘅漫画嚟嘅，本身咧佢喺漫画咧就都唔系特别多人留意到嘅，系唯独咧转咗做动画之后咧就开始咧即系引起嘅一个讨论啦。咁但系其实呢个方文社咧佢本身咧都系出一啲我哋叫比较叫轻百合嘅类型啊、其实轻百合咧即系都系讲一啲女同女之间高度纯洁嘅漫画，同埋基本上呢一类轻百合嘅漫画咧系冇男性嘅出现嘅。而呢一个方文社咧即系比较畅销嘅一部漫画咧。就係 K-On 輕音部啊，即係之前我哋講過話，我哋抽葉園買玩具咧，即係如果大家係有玩開啲六寸嘅 figure 嘅話咧，買呢一個嘅 K-On 輕音部咧，因為其實嗰啲 figure 係送一啲嘅配件，係啲樂器啊、鼓，咁變咗啲人就會通常買嘅話咧，即係哪怕即係我自己就一個啦，唔識呢一部漫畫，但係因為俾佢啲鼓啊、吉他吸引而去買嘅。 因為 K-On 輕音部講少少啦，其實喺日本嚟講嘅話，呢一部作品都算係受歡迎噶啦，入邊就係講係啊幾個女仔基本上就係組成咗一對樂。 乐队啦，咁就一齐玩音乐啊，弹 bass 吉他，弹吉他，打鼓，弹 keyboard 咁样样。咁亦都即系因为呢一部嘅作品都成功啦，于是乎出咗好多周边嘅商品。头先阿聪就系讲啦，佢出一啲嘅玩具产品咧，佢入手咁解嘅啫吓。 系啦，嗱咁另外讲翻呢一部嘅《摇曳露营》啦，其实佢呢个古仔咧讲嘅就系有一位角色叫做国务员虎子啊，讲佢遇上咗一个咧中意喺冬季自己一个人露营嘅少女叫自摩林。咁其实咧就喺呢段时间就留意到呢个女仔点解咁特别，自己一个露营，慢慢咧就开始培养咗一个咧自己都对露营有兴趣。咁而因为其实学校咧都有一个叫野外活动部嘅，咁佢就慢慢喺嗰个嘅学会嗰度啦，就识多两三位嘅女性嘅同学啦，女同学啦，然之后就一齐展开露营之旅啦。 其实我觉得咧，日本人咧画呢啲漫画或者系讲呢啲故事咧系好叻嘅， 系 即系咧借住一个故事咧去讲解啊解说一样嘢或者一种事物，咁即系好似之前有睇过《罗马浴场》，亦都系一部咁样嘅作品咧，即系唔系讲紧话嗰个类型好似，但系都系讲紧就系咩咧？就是、你借住一个故事，你去讲紧即系日本嘅呢一个浴场文化， 系 咁啊几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佢系借住啊，即系古罗马人嚟到现代日本啊，好惊叹、好赞叹，就话哇，点解呢个国家啲人喺即系浴场嗰方面 咁样 设备啊，又或者个文化咁犀利噶咁？咁直至咧就系宣扬翻，即系究竟浴场啊，嗰系点样嘅一回事啊？啲人你即系去一啲公共浴场嘅时候，你应该要点样样去遵守某一啲嘅即系规则啊？咁样样。咁而头先阿聪讲嘅呢一部作品咧，我觉得有少少异曲同工嘅地方就系咩咧？就系佢都系借住即系一个你见佢系玩开露营嘅女仔， 系 咁同一个咧完全对于呢一样嘢咧唔算话好熟悉嘅一个门外汉。咁跟住咧借住佢哋嘅互动咧，其实嗰个门外汉即系简单嚟讲系我哋读者啦， 系 去解构翻啊，原来露营咧有好多种嘅，即系除咗系即系种类以外啊，可能亦都可能讲紧系唔同嘅地方啊，有唔同嘅考虑啊，有啲咩要注意啊。咁你睇嘅过程入边咧，亦都系头先我讲嗰样嘢啦，就系、是、你一方面你系可以吸收到一啲有用嘅知识，但同时之间，就算你话其实我学嚟咧都唔系太感兴趣嘅，但系个故事本身亦都有趣味性可以睇咯。 我谂有时有所谓嘅，如果学通识嘅话，都系其中之一啦。即系虽然我未必中意露营，但系我中意欣赏呢部漫画嘅话，其实不自觉我会学到好多，因为其实即系都野外露营呢一个主题啊，即系摆落去漫画嗰度咧，我真系以我所知呢部系第一部咁睇。 系啊， 咁其实系好夸张，同埋你头先都讲啦，即系话会唔会有一个即系入边嘅角色，佢哋就系门外汉，就好似我哋一啲不熟露营嘅一啲人啦。咁然后佢哋就慢慢学一下啲嘅即系露营嘅技巧啦。因为其实头先咪讲开咧，入边有个角色叫做自摩林啊，其实佢就系一个独行侠嚟噶嘛，中意自己一个露营嘅。咁但系慢慢咧就即系受到其他嗰啲女同学嘅感染啦。后屘其实呢一个漫画咧，主要有五位主角嘅，咁当然都话系因为轻拍合啊，所以其实呢部漫画都系冇男性嘅出现啦，就讲五个嘅女生咧就一齐去露营，而呢一个自摩林咧，呢、這个独行侠咧，其实佢系属于一个老手嚟噶啦，露营老手，即系或者系我而家近年写一个词语写用嘅叫高端低端啦，即系其实佢一个高端嘅玩家嚟嘅呢个露营方面，咁变相咧其实喺个漫画里边咧，佢系会教到一啲即系另外嗰四位角色就系你 稍微低端一啲啦， 系啦，就教佢哋其实咧高级嘅露营咧就学我系咁样玩啦，咁就可以从中读者都可以学到呢一方面嘅知识啦。 系，不过即系我觉得即系睇呢一类嘅漫画咧，即系某程度你睇完之后咧，你会被感染嘅，你会想去即系真系去参与或者尝试。即系我记得咧嗰阵时候亦都系啊，有段时间你可能突然之间因为追某部漫画系可能讲足球嘅，你忍唔住会想落场踢波啊，跟住系讲打篮球嘅，你忍唔住又想买个篮球去球场度玩啊。咁啊呢一啲漫画咧，即系可能因为本身通常都系嘅，你画得呢一类漫画咧，嗰、那个漫画家本身对于呢样嘢都系有浓厚兴趣，甚至乎我哋都之前曾经讲过啦，有啲嘅漫画家系会投入到咧，佢系即系可能经常性啊，亲身去示范噶嘛，即系我哋之前有讲过，例如有啲漫画可能个作品本身就系同即系耕种系有关嘅， 系 咁于是乎佢真系会可能休刊咧就走去种田噶嘛，咁即系你会见到有时候点解呢一啲漫画会有嗰个感染力咧，系因为嗰个漫画家本身佢真系灌注咗自己嘅生命落去咧，去俾即系读者去睇。纵然嗰部嘅漫画可能唔系一啲真系话好认真嘅作品，可能你睇嘅时候咧，你觉得哇～ 是一些很轻松啊，不是很严肃的作品，但是其实在处理啊，在绘画出来啊，或者在制作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的漫画家是真的花了很认真的态度去制作或者去画这一样东西出来。 同埋漫画画得靓的话呢，即如果画那些地方地貌呢都可以吸引到人去。因为 平时我都会想即见到的，譬如一些劇集啦、电影啦、一些场景呢，如果是一些主角在那里被人扣分的或者发生什么事的，我们这些去旅行呢就会去到，譬如我曾经都专登去过生还结衣逃避虽开始但有用哥哥的家楼下就影张， 即是参观一下。 梦想自己就是星野源咁样。咁而讲紧呢一部嘅， 我唔会想梦想自己星野源咯，我就想梦想我会识到个生还结衣咯。 系冇啊，梦想另一部系生还结衣咯。咁而呢一部嘅摇曳露营咧，其实佢嗰个嘅取材地点咧，都系喺翻富士山附近，其实就系山梨县 啦。 所以其实佢真系激发到咧，就系佢呢一部嘅漫画动画化之后呢，是直情山梨县的报纸呢都有报道返，亦都是引到啲人呢就去返附近呢就去影下相嘅。 是 刺激到呢个旅游业啦。 即係虽然可能平时我哋工作忙啲啊，即係好似呢你可能因为工作缘由呢好难走得开啊，即係就算唔好话去旅行啊，就算你平时喺香港你话搵个地方 camping 都未必有时间啦。咁但係睇下呢一啲书呢，即係呢啲漫画即係睇咗当去咗都系一种放松自己嘅方法嚟嘅。 节目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啦。